划过荒凉，大地渐渐发烫，背上我的行囊，去到我想去的地方，气氛慢慢酝酿，热情已经高涨，谁也不能阻挡，这里就是我的战场。我要追，我要飞，不后退，无所谓，就算累不后悔，哪怕终点再遥远，我也不妥协，永不停歇，永不停歇。我要追，我要飞，这世界哪怕终点再遥远，我也不妥协，永不停歇，永不停歇。忘掉昨日悲伤，穿上心爱的装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我喜欢我的模样。偶尔感觉绝对喜欢自由去追，我要追，我要飞，不后退，无所谓，就算累不后悔，哪怕终点再遥远，我也不妥协，永不停歇，永不停歇。我要追，我要飞，这世界哪怕终点再遥远，我也不妥协，永不停歇，永不停歇，不会停歇，不停歇。